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的话题要从前不久的一台新剧目开始说起。这个演出不是戏曲，不是话剧，不是交响乐，也不是音乐剧，但却把这几种艺术形式全都融合到了一起。这就是叫做剧戏音乐剧的作品《杨月楼》。杨月楼是谁？号称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月楼案是怎么一回事？这台非常特别的剧戏音乐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杨月楼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剧戏音乐剧《杨月楼》的一段宣传片花。从这短短的一分钟里，大家能听到京剧的元素、舞台剧的元素，甚至还有交响乐的元素。《杨月楼》这台演出由京剧名家李宝春自编自导，著名演员金世杰担任艺术顾问，杨立新担任表演指导。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融汇了京剧、话剧、评弹、交响乐，甚至还有说唱元素等多种的艺术形式，创新演绎了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月楼案。那杨月楼是谁呢？杨月楼1844年出生，是安徽怀宁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卖艺的拳师。清朝咸丰年间，杨月楼跟着父亲到北京天桥来卖艺，被徽剧名角张二奎所赏识，收为弟子，开始学习武生。后来杨月楼就到了上海搭班演出，他演的安天会等猴戏动作灵活如猴，有美猴王的美称。当年京剧大师程长庚非常器重杨月楼，程长庚过世之后，把自己的三庆班托付给了杨月楼，杨月楼也就成了三庆班的班主。到了光绪14年，杨月楼被选入了清宫的升平署，也就是成了宫廷专属的戏曲人才，曾经为慈禧太后演出。有人说那个时候杨月楼就是清朝的最帅男明星，连慈禧都是他的粉丝。杨月楼曾经多次到上海演出，每次演出都是轰动上海滩。同治12年，杨月楼在上海的金桂园演出，剧目是表现男女之情的《樊王公》等剧目。他演技精湛，扮的小生也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 当时台下坐了一对来自广东香山的茶商，是一对韦姓的母女。母女二人连看了三天杨月楼的戏，被深深的迷住了。韦姓的这个女儿名叫韦阿宝，年方17，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于是就给她写了封情书，甚至连自己的生辰八字也一并写给了杨月楼，并且约她见面，一心想要嫁给她。杨月楼接到这封信，又是吃惊又是疑惑。他回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杨月楼有幸能得到你的垂青，非常感动，不过毕竟只是一个戏子，我和韦小姐之间地位悬殊，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即使小姐不在乎，但社会、国法、家规都是难容此事的。那个时候戏子的地位很低，而追求他的又是一个身份地位都很高的富家千金。按照当时的法律，良贱是不能通婚的。杨月楼自知俩人之间有差距，于是就拒绝了与韦阿宝相见。可是韦阿宝看了这封信还是不死心，相思成灾，很快就病倒了。韦阿宝的母亲急了，不忍心女儿这样，就派人去联系杨月楼，表示他也是同意这桩婚事的。杨月楼这才答应，请了媒人上门求婚，开始准备迎娶韦阿宝。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件事被韦阿宝的叔叔知道了，他对这桩婚事予以了坚决阻拦，因为一旦成亲了，就是良贱通婚，那就是给家族蒙羞。这时候韦阿宝的母亲又想了一个计策，干脆让杨月楼按照上海民间的旧俗来抢亲。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们成亲的那一天，巡捕就把杨月楼和韦阿宝抓到了衙门，还没收了他们的嫁妆。韦阿宝当时还穿着拜堂的红衣裳，沿途被群众狠狠地围观了。到了衙门，韦阿宝一点都没有后悔之意，说自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果被打了200个嘴巴。杨月楼更惨，被杖打了200下。俩人要等到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之后再进行后续审判。最后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的法律，判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阿宝另择婚配。这个案子一出，立刻轰动一时，杨月楼是人人皆知的名角，犯了这样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但是杨月楼和韦阿宝是明媒正娶，还得到了母亲的同意，却受到了这样的重罚，人们也是议论纷纷，并且对杨月楼表达了同情。最后还是杨月楼的粉丝慈禧太后出场，光绪登基，慈禧大赦天下，杨月楼这才免于被发配充军的命运，被释放回了家，只是从此不能在上海演出了。至于那位可怜的韦阿宝，也被他的父亲逐出家门，没有了下落。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说完了杨月楼奇案，咱们再来说说杨月楼的儿子，武生宗师杨小楼先生。话说当年杨月楼因为慈禧的大赦天下而重获自由，后来他又娶了妻，生了子，儿子就是杨小楼。杨月楼在临终前把杨小楼托付给了自己的结义兄弟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生涯 就这样开场了。杨小楼自幼学戏，但要是论天赋和条件，他都不算好。他身材瘦长，比同龄人的个子要高不少，所以站在舞台上不好看，也没有合适跟他配戏的人，甚至被起了个外号叫象牙饭桶。杨小楼就常常和道士交往，因为慕道心切，竟然把练功习艺的正事置之度外，后来经人苦劝才继续发奋用功。22岁的时候，杨小楼拜于菊生为师，得到了于氏真传，后来就以小杨猴子的艺名在天津演出，名气逐渐大增。再遇回京之后，杨小楼又得到了谭鑫培的提携，不但和谭鑫培合作演戏，谭鑫培还让他去演大咒，从此杨小楼这个名字扬名京城，还有了活赵云的美誉。要说这慈禧太后追星啊，是追完星一代再追星二代，和杨月楼一样，杨小楼也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追捧。追到什么程度呢？传说有一次杨小楼在宫里演戏的时候啊，不小心把戏台脚上放的檀香木架子给弄坏了，慈禧看到了就传唤这个杨小楼，很多人呢以为是要责罚他，结果太后竟然态度十分和蔼地询问他为什么会出差错呀。当听说是因为杨小楼最近身体欠佳的时候，慈禧非但没责备他，还嘱咐他多注意休息，更是赏赐了不少银两。还有更为夸张的传闻说，慈禧太后赏赐给杨小楼一个玉扳指，您知道是怎么赏的吗？据说是太后举起自己的手让杨小楼去拿，从太后手上拿东西，谁有这个胆子？最后还是总管太监上前把扳指从慈禧太后的手下脱下来再赏给杨小楼的，这可真是圣宠了。不过在重赏之下，杨小楼并没有内心膨胀，相反他心里充满了恐惧。谁不知道君王难测，今天是喜欢，明天也许就变得十分厌恶。再说作为唱戏的艺人，吃的是依靠功底卖艺的艰苦饭，做人做事都要堂堂正正，绝不能随意的轻贱自己。压力越来越大的杨小楼决定选择弃艺出家，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清白名声。他干脆在白云观出家，当起了道士，自号超贩子。等到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杨小楼才以武生挂头牌挑班，更是与梅兰芳合作演出《霸王别姬》，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杨派京剧艺术。 梅兰芳、杨小楼演唱的《霸王别姬》，虞姬由梅兰芳扮演，项羽由杨小楼扮演。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耳边就是杨小楼、梅兰芳演出的京剧《霸王别姬》的片段。看过电影《霸王别姬》的朋友可能记得，影片中张丰毅饰演的角色叫段小楼，其实这个角色就是以杨小楼为原型的。梅兰芳和杨小楼的情谊非同一般，杨小楼是梅兰芳外祖父杨龙寿的徒弟，论辈分他是梅兰芳的叔辈儿。杨小楼很喜欢梅兰芳这个小侄子，通常抱着梅兰芳送他到书馆去，有时候杨小楼还让梅兰芳跨在他的肩头。1920年的冬天，梅兰芳的喜群社和杨小楼的戏班合作组建了重林社， 因为梅字和杨字都从木字，所以采取了崇林这个班名。1921年起，崇林社就在梅市街南口的文明茶园开演，后来又搬到了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演出。1921年的下半年，杨小楼和梅兰芳开始编排一出新戏，这出戏就是《霸王别姬》。杨小楼在同心社的时候，曾经和钱金福、尚小云等编演过《楚汉争》，演过项羽的角色，但当时那个戏太偏重交代故事情节，项羽这个人物不太突出，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意思。这次和梅兰芳重新编演，是由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千金记》改编，也参考了《楚汉争》的本子。初稿写出来场子比较多，得两天才能演完。到了1921年的冬天，正准备排演之际，有一天，当时的一位银行家吴振修来访，他看了剧本之后，觉得这个戏分成两天来演有点不妥，提出应该改成一天演完。当时其实已经到了写单本分给大家的时候，这时候又要大拆大改，齐如山感到很为难。他说，你要改就请自己改吧。吴振修却笑着接了下来，我没写过戏，那我来试试看，给我两天功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准交卷。两天之后，吴振修果然拿来了改稿，他对齐先生说，我已经勾掉了不少场子，这些场子和剧情的重要关子没有什么影响，但我毕竟是外行，衔接润色还需要大家帮忙，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演戏的着想，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戏演出来不好，岂不是可怜无意费功夫吗？齐如山听他讲得如此恳切，也就不再坚持成见，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润色加工了。本子敲定好之后，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阶段。1922年的正月，《霸王别姬》在北京第一舞台正式公演，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演项羽，两人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霸王别姬》这个戏里武打的场面挺多的，特别是九里山大战一场，项羽的武打更是吃重，以至于首场演出演完九里山这场，杨小楼就感到非常疲乏，很想就演到这儿打住。无奈这个时候报纸已经登出了要演全场，他只能撑着演完。演《垓下之歌》那一节，项羽要念那首《力拔山兮气盖世》，首演的时候杨小楼是坐在桌子里面念的，但好像有些使不上劲儿。后来杨小楼就想法增加身段，设计了泼酒扔杯之后离座，加上了身段，也让这段表演更加生动了。杨小楼以精湛的表演艺术刻画出了项羽这位古代英雄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这个戏也成为了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前头咱们说了杨月楼的故事，杨小楼的故事，这会儿再回到最近的那台演出，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杨月楼这部剧的核心主创李宝春出身于京剧世家，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大师李少春先生，母亲侯玉兰也是著名的程派弟子。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先生也是自幼学戏，15岁就和梅兰芳同台合演《四郎探母》，后来又拜余叔岩为师，新编排的《野猪林》就是他的传世之作。但在70年代，李少春因为戏子的身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年仅56岁就因病辞世了。承袭了父亲的京剧造诣，李宝春多年来也致力于京剧表演和创作。说起来，杨月楼的故事就是父亲李少春讲给李宝春听的。这出戏子的冤案让李宝春屡屡回忆起了父亲的人生遭遇，也引起了他对伶人命运的思考。李宝春说，杨月楼这部剧作的构思已经有好几年了，初衷就是为了父亲。父亲与杨月楼命运的暗合，也让他更加坚定地想要改编这桩冤案，以演员的身份为戏子证明。近几年来，李宝春一直在北京从事舞台剧的创新创作。2009年，他曾经和海峡两岸的京剧名角一起登台，以京剧的形式改编呈现了西方歌剧《弄臣》。这次创作《杨月楼》，创新的力度又更进了一步，把传统京剧和交响乐、流行 rap 等音乐形式结合起来。《杨月楼》采取的是戏中戏的结构，男主角杨月楼本身是京剧演员，因此在呈现杨月楼记忆的部分，李宝春会以京剧《四郎探母》《战太平》中的代表性唱段来表现。而在讲述杨月楼本身的命运，他的爱情，他的冤情，他的悲惨人生的时候，则会结合话剧、流行乐的形式。李宝春说，京剧 Chinese Opera 就是中国歌剧的意思。我们的音乐剧没必要走国外音乐剧的路子，我们传统戏曲的音乐模式很抒情很丰富，挖掘传统音乐就可以给以后的音乐剧提供多一种创作风格，跟着国外的总是跟不上，我们要玩玩自己的路子。在剧中，李宝春亲自饰演杨月楼，而饰演韦阿宝的是著名演员何赛飞，他将以迷妹的身份学唱偶像杨月楼擅长的京剧。何赛飞本来就是一位优秀的粤剧演员，戏曲功底是非常深厚的，担任艺术顾问的是台湾著名演员金世杰。他本来只是顾问，后来也因为与李宝春多年的情谊，又出演了剧中赵春山这个角色。金世杰说，我父亲就是一名京剧票友，小时候常骑着脚踏车载着我和哥哥去看戏，父亲会哼唱同一首曲子，那首曲子伴随我长大，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京剧名段《锁麟囊》。我一直觉得舞台剧在这个时代可能真的要消亡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在坚持着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这些人呢？我觉得《杨月楼》这个戏可能会给我和很多人一个答案。那今天关于杨月楼的故事和最新的这场演出，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月满西楼》，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偶相残，雨点秋，清洁落上，独上兰舟。云中谁惊？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哦，却上心头。上兰舟。